爱，这首歌来自吴莫愁。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时间回溯到2013年的那个时间吗？这首歌就是来自吴莫愁的《爱》。其实这首歌呢，当时也是录制的时候非常困难啊。当时是因为这首歌要唱出16个字，就是在3秒当中去唱出16个字，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的吴莫愁是不敢去尝试这样的唱法，一直在哭。到最后的时候是终于能够唱出来了，也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爱》。那今天是音乐随心听，我们来听 R&B 的这样的节奏吧。在今天这样的时间听到这首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方大同，他的 R&B 的旋律，这首听。 听，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就要音乐在酝酿，你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飞檐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走过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释然的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个在酝酿，你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点享受，黑白之间游走，声音在无尽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乎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个在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代替，真的真的真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像各自翅膀空中凝固，人在这担心中。 听到方大同的味道了吗？来自周笔畅的这首歌曲，当时在2013年发行的第七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就是由方大同去作曲的。周笔畅说，当时方大同为了录制这一首歌，创作这首歌是大年初三就开工，而且呢，他是以钻进鞋里的沙子来比喻嫉妒在爱情里的影响，所以是非常形象。刚刚这首歌就是来自周笔畅的《嫉妒》。听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我们来听的都是 R&B 的节奏。这首歌来自韦礼安，相信经常听节目会发现我非常喜欢他。没错，他的 R&B 的感觉是非常的好。这一首《慢慢等》。 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怕黑暗，

轻轻地亲吻了我 Just you and me 我所有的不切实际 Baby 全都因为你而存在超有疯狂的爱就不害怕的去爱 Oh baby Please don't go 带我到一个爱情 城 这首歌来自邓福如 Me and You 这首歌呢是偶像剧大红帽与小野狼这一部偶像剧我真的没有看过这部剧的片尾曲但是非常甜蜜的这一首歌曲邓福如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样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非常的清亮非常的清甜也非常有个人的特质包括一些像声声慢其他的歌曲可以推荐给大家现在听的是 R&B 下面这一位袁娅维天啊真的很会唱没错真的在很多歌曲经过他的演绎他能够 hold 住各种的曲风的转换这次是他和丁少华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 True Love 世界末日 起脚尖来，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 I love you，just loving me。曾经还是吧，我们又回到了幸福的小角色，大胆去爱吧。世界末日什么有的没的，踮起脚尖吧，现在可以放下你任何的麻烦，跟我说爱吧，看看你有没有勇气拿出你的除了。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凝视着身边路人穿梭，思绪像被戳破的气球， 坐着无谓的小困惑，很容易坠落。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雨灯在闪烁，别有点闪动，大手大步的轻松，轻轻很概括，看了那么多，其实算什么，要完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大路为什么总有些破，天桥上架着多少美梦，碎碎念都停止转动，把耳朵清空。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闪烁，越有越闪躲，大手大步的行走，心情很开阔，管了那么多，这就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闪烁，别有越闪动，那就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管了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我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雨灯在闪烁，别有越闪动，那就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管了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我美丽的生活在笑。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不要想太多，我就会很快活，所有的烦恼统统扔进万花筒。 都轻轻放回 哟。

己慢慢的温暖。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快乐不用刻意营造都有氛围，爱在每一天顺时针蔓延，像风和月永远都缠绵不会改变。 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第七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首歌呢，其实当时也是他创作的时候在说这个第七感嘛。除了我们的视觉、嗅觉、味觉、知觉、听觉、触觉、心觉之外，还有一些感觉是在我们身体和意识之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说不熟悉的。而这首《第七感》呢，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今天来听的都是一些 R&B 风格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对了，在上半时段放了一首歌没有说名字，对不对？那首歌来自郭顶，就是之前我推荐过的郭顶，那首歌叫做《不要想太多》，也是有些洗脑的旋律哈。下面这首歌来自李玖哲，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这样一个男生，这首《不只是场梦》。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所回头头藏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处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猥琐，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温煦地下竟没有花朵。我说这世界走远了，最珍贵的都消失了，冬天去哪里了，明天去哪里呢，有谁知道答案呢？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忽然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雷雨停了，但没有彩虹，抬头不是我的天空，太阳晒得你很刺痛，原来头顶上有个洞，早不让我头脑好紧绷，空气悄深呼吸也没有，我会不会变恐龙，从这个世界绝种。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忽然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人们说多于恋爱， 只是我爱你你爱我的爱， 为了谁而存在，太多事情不能一次一次一次重来，看看这未来，明天的春暖花开，需要你我一点一点灌溉。哎呦，哦哦哦，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如果忽然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如果这不只是，如果这不只是。

这首《你和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华语 R&B 有印象开始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这一首歌，是他在2003年去在《不可思议》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其实歌词唱的就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沉迷于网络而疏远了人际之间的关系。在2003年的时候，王力宏就写下了这样的歌曲，所以我们到现在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听着节目，或者是正在低头看着手机，对不对？想想多久没有和朋友见面聊天了呢？周末约起来吧。今天都是来听一些 R&B 风格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找到我。下面这首歌来自周董，周董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 R&B 风格的歌曲，而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半岛铁盒》。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更想回忆的甜，染了我绿了你和我沦落的谄媚，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为什么这样子，你了解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过一阵子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这样子，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我拉不住你，他的手因为比我更暖，铁盒的血变成了日记，变成了空气，留我的回忆，印象中的爱情好像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想很久还是把它拿到今天的歌单当中了。听的都是一些R&B风格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来听一听来自胡彦斌的这首《男人 KTV》吧。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燃你的伤心过去。 北京时间12点整。